李安求监制，叶世雄编导，亦舒原著，凌岸编剧，并且由简伟安、姚秀玲、丁恩、卢允贤、陈炳球、杨丽仙等联合播出。雨花第一回，现在开始。 做咩我嗌咗你咁多声，你都唔应我啊？ 大妈，原来系你啊！ 嗯， 对唔住啊，我唔知佢嚟咗。 做咩啊？佢喺门口发牛痘咁，又同阿妈嗌交啊？ 大妈， 大妈，原来你嚟咗啊？ 系啊，娟妈， 入嚟坐啦。我啱啱不紧米煮饭，喺度食饭啦。 好啊，好啊。诶，娟妈，做咩娟嬲爆爆咁嘅？我问佢做咩，佢又唔肯讲啊！ 唉，呢个衰女咧，我就嚟俾佢激死噶啦！自己又唔自量，咁中意读书啊，当初就要识得投胎做富家小姐啦！嗰阵时啊，真系读到佢死都有得读啊！鬼叫佢自己唔识投胎咩？生喺我哋啲穷等人家，做到死又有份，学人哋读咩鬼书啊？ 你哋又为咗呢个问题喺度嘈啊！ 我真系就嚟俾佢激死噶啦！屋企样样都要钱，佢又有工唔做，偏偏话要读书、啊。大妈，你话啦，我呢个寡母婆点样挨啊？你话啦， 佢想读夜校啫，点解你连夜校都唔俾佢读呢？又 仲喊，你老豆已经俾你喊死咗噶啦！你而家系咪想连阿妈都喊死埋啊？你系咪想咁样先安乐啊你？ 你唔好咁。 哎呀，好啦好啦，你哋唔好喊啦。我今日嚟系有一个好消息话俾你哋知噶。 好消息？ 咩好消息啊，大妈？ 我帮阿娟揾到份工，唔知佢肯唔肯做呢？ 唉，你同佢讲都嘥气啦。我啊够穷，佢揾到份工做啦，你叫佢肯做先得噶。 娟妈。你入去厨房煮饭，等我同阿娟倾下啦。诶，去啦去啦。阿娟，唔好喊，坐低听我讲。阿娟，你唔好怪你阿妈。自从你爸爸死咗之后，佢嘅脾气系差啲噶啦。其实佢好锡你噶。 我知啊。 系咧，做咩今日唔翻工啊？吓？ 听日因为要考试，我请咗一日假喺屋企温书。 哦， 点知阿妈见到我揸住本书啫，就抢咗本书抌咗落街，仲闹咗我大餐添。 阿娟，我知道你好乖，喺咁嘅环境之下仲想读书，所以我帮你揾到一份工，只系做半日嘅啫。 只系做半日嘅？ 系啊。 在哪间工厂啊？每个月可以赚多少钱啊？ 不是工厂，是住家工来的。呢，我原本做开那份啊。 打住家工啊？那更加不可以读得书了。我哪有时间温习功课？ 哎呀，我都说只是做半日咯。 真是这么好的，大妈？ 大妈呃你做什么啫？ 哦，有多少钱人工一个月啊？ 1200元。 做半日工，每个月有1200元人工咁多啊！ 香港地大把有钱佬啊！阿娟，呢份工好啱你做噶。 咁要做啲咩噶？ 哦，好简单噶咋？嗱，每日等市头出咗街，你就打扫下啲地方啊，诶，执下嘢啊，洗下衫啊，烫下衫咁就得噶啦。 咁就易啦，我喺屋企都系做呢啲嘢嘅，咁使唔使煮饭噶？ 唔使。士豆是个寡佬嚟嘅，多数喺出边食饭嘅。 哦，啊，大妈， 嗯， 你点知道得咁清楚噶？ 我头先咪同你讲咗咯，呢份工系我做开噶嘛。 你让俾我做啊？咁你自己呢？ 唉，因为我嫌人工少，所以揾过一份帮人凑仔嘅。人工多过而家呢份成倍啊。 咁真系好啦， 大妈，我几时可以上工啊？ 你听日就可以上工噶啦。 好啊，好啊。 嗱，咁你俾心机做啊，知道吗？ 知道啦，不过唔知阿妈俾唔俾我去做咧，因为我做开嗰份工厂工，有成1500一个月噶。 你放心啦，我会说服你阿妈噶啦。虽然呢份住家工系少过工厂嗰份300蚊，但你到底都系佢个女，为咗你将来嘅前途着想，佢一定肯俾你做呢份工嘅。 大妈，咁你快啲同我阿妈讲啦。 唔使讲啦。你哋讲嘅嘢我全部听到晒啦。 妈， 仲快啲多谢大妈。 妈，你意思即系话肯俾我做呢份工咯？ 嗯，既然你咁中意读书，呢份工都几适合你嘅。虽然人工就少啲，我哋以后悭悭地咪得咯。大妈 吓， 得你咁照顾我哋三仔乸，我都唔知应该点样多谢你啦。 哎呀，娟妈，我同你相遇咗几十年，仲讲呢啲说话做咩啊？阿娟啊，趁我今日得闲，不如我而家就带你上工啦，好嘛？ 而家去 系咯， 好啊。啊，等我换我件衫先吓。 唔使啦，就咁咪得咯。 唔得嘅，第一日见市头，着得企理啲好啲噶嘛。 我个市头而家唔喺屋企噶， 唔喺屋企噶。咁我系点入去啊？ 我有锁匙啊嘛。 你个市头咁信你噶？ 唔系我夸口啊，我喺嗰度做咗年几，连一眼针都未失过噶。我个士头好信得我过噶。 系咁就快啲去啦。嗱，我等你哋翻嚟食饭啦。 嗯，好啦，我哋去啦。 啊。大妈 吓， 呢度啲楼真系好靓啊！ 梗系啦，呢度系高尚住宅区嚟噶。到啦，入大屋先啦。 哦， 哇！ 张伯， 大妈翻嚟啦。 系啊系啊。 咦？呢位系？ 哦，佢叫做阿娟，佢听日嚟替我呢份工噶。阿娟啊，叫张伯啦。 张伯。 啊，乖乖乖。喂，大妈。 吓？ 你叫呢个大姐姐嚟打呢份工，佢做唔做得嚟噶？ 得，佢好勤力噶。 嗯， 屋企所有嘅家头细务都由佢做晒嘅。 系咩？ 系咁嘅，因为佢爸爸死咗，要出嚟赚钱养家，夜晚又要翻夜校读书。 嗯， 所以我咪叫佢暂时做住呢份工先，等毕咗业先再算咯。 哦，原来系咁。 嗯， 啊。这个娟是真是生性的，出来做事还挂着读书。 是啊，张伯，那我走了之后，麻烦你帮我多些照顾他了。 哎，得了大妈。 多谢你啊，张伯。 哎，什么事啊，什么事啊。 哎，好了好了，我要带娟入屋看看先，顺便交代他要做的事，一阵子跟你谈了，张伯。 好啊好啊好啊。 入来啊，娟。 哦，大妈，张伯真是好好人士的。 是啊，你以后有咩唔明嘅可以问佢噶， 我会噶啦。哇，喺呢个地方好大啊！门口咧有个喷水池，喷水池旁边咧就围满晒一盆盆嘅花、啊。 屋入边仲靓 啊！ 等我攞条锁匙出嚟开门先。入嚟啦，娟。 哦。哇，屋里边嘅布置。真系好靓啊！奶白色嘅真皮梳化，粉蓝色嘅地毡，仲有好多嘅摆设，我从来都未见过嘅。大妈 吓， 咁大地方得一个人住嘅咋？ 呢度系客厅咋，上面先系主人住嘅。 哦，啲有钱人咧真系架势啊！哎呀，大妈 吓， 呢度铺满晒地毡。我点抹地啊？ 哎呀，傻女，而家唔使抹地噶啦，有吸尘机啊嘛。 哦，有吸尘机就唔使扫地抹地噶啦。 梗系啦， 我未用过吸尘机噶， 你一定要教我点样用、啊。 得啦，我一阵会教你点用噶啦。我而家带你上楼睇下先啦。 啊，好啊。大妈，书房喺边啊？系咪呢间啊？ 唔系。呢间系士头睡房嚟噶、 oh. 啊，你入去打开啲窗通下气啦。 哦，哇！一入到嚟呢间睡房啫，就闻到一阵阵嘅香味啦。乜而家啲男人都兴用香水嘅咩？不过呢间房好乱啊，床上边啲被铺又乱晒。啲杂志啊、报纸啊、通书都系、哦，哦，哦，地下仲有几个空玻璃杯添，啊，好似打过胶咁嘅啫。啊，墙上边呢一幅相，相里边嗰个女人真系好靓啊！佢笑起上嚟咧，成个电影明星咁嘅。啊，呢度嘅石头咧。梗系一个好念情嘅人嚟啫，呢、这个女人梗系佢心爱嘅人，咁念情嘅人，梗系一个白夜公或者系个中年人啦。 阿娟，做咩傻咗咁望住呢幅相啊？ 大妈，你话呢度嘅仕头系个寡佬嚟噶？ 系啊。 咁呢个咁靓嘅女人，又系仕头咩人啊？ 哎呀，你唔好理咁多嘢啦，我带你去书房睇下。 哦。 娟啊，你要做嘅功夫，我头先已经交代过你啦。咁你听日就可以正式上工噶啦。 系啊，啊大妈，真系唔该晒你。 哎呀，使乜唔该我啊？你做得好，我都有面噶嘛，系咪？阿娟，你喺呢度做嘢系最好噶啦。呢度嘅仕头啊，乜都唔理噶。 真嘅？ 嗯。 啊，大妈，佢个人点噶？ 佢啊，等我听电话先。 哦。 喂，哦，端木先生仲未放工噃，哦，唔使唔该。 大妈，系搵边个噶？ 系搵士头嘅。 士头啊？ 嗯。 头先你话端木先生，呢、这个名好少人姓噶、哦。 咁啊系啊，嗱，阿娟啊，我而家交条锁匙俾你，咁你听日自己嚟上工咯噃。 哦。 点啊，娟，讲唔讲得成啊？ 我听日就去上工啦。 哇、哦，想读书就要俾啲心机做呢份工啦，知嘛？ 我知啦。啊，细佬咧，佢仲未放学咩？ 我一早就翻咗嚟啦，仲做晒功课添。 咁乖仔， 家 姐啊， 嗯， 你真系搵到嘢做啦？ 真噶，嗱，等家 姐出咗粮咧，就买嗰对新波鞋俾你，好冇？ 好啊，多谢家 姐。家 姐啊，你而家嗰个仕头恶唔恶噶？ 唔知啊，我都冇机会见到佢啊。 咁佢屋企咧靓唔靓噶？ 哇，讲到佢屋企啊，靓到好似皇宫咁噶。 哇！ 诶，细佬啊，我第日带你去行下。 好啊。唉，香港地啊，真系贫富悬殊噶啦。 嗰啲有钱人唔知道有冇烦恼嘅咧？嗬？ 我谂有啩，系人都会有烦恼噶咯。 系人都有，咁你咧？你有咩烦恼啊？人仔细细讲嘢咧，成个老人精咁啊！ 哎呀，好咯好咯，两个唔好挂住讲啦，去开饭啦。 得啦， 我帮你啊。 嗱，阿娟啊，呢度系你一个月嘅人工。 是端木先生叫我交给你的。你数数他看看啱唔啱数啦。 唔该张伯。哇听人知好直啊。 是啊新的。点啊 点解多咗100蚊嘅？ 哦，嗰100蚊系少爷打赏俾你噶。 打赏？ 系。 点解啊？ 佢话你啲功夫做得好好，佢一向都好兴打赏俾啲工人噶。仲有啊，佢仲问我点解啲地方咧比较以前打理得好干净，又打理得好企理。佢话系唔系换咗人？ 张伯。乜佢唔知道自己换咗工人咩？ 系、哎，其实我同佢讲过噶啦，可能佢唔记得咗嘅啫。吓，仲有啊，我仲话俾佢知啊，新嚟上工嘅系一个好靓好乖嘅大姐姐嚟添啊。 嗯，张伯少人啲嘅， 乜事要你啫？你实在系靓女啊嘛。啊，系啦，阿娟啊，你喺呢度做咗一个月啦。做得开唔开心啊？ 梗系开心啦！我每日做完咗应该做嘅嘢咧，仲有大把时间留喺呢间大屋里边温习功课。 嗯， 我今个月成绩又好咗好多啊！ 系啊，咁咪好咯。 啊，张伯， 啊， 我唔同你打牙胶啦，我入去打扫地方。 好啊，我同你一齐入去啦。 啊，张伯啊， 嗯， 寻晚少爷有冇喺度开舞会啊？ 冇啊，不过寻晚少爷佢啊。 啊，到啦，等我攞条锁匙出嚟开门先。 嗯， 得啦。咦？ 嗯。 哎呀。 嗯。 张伯，你睇下，我点解大厅通地都系玻璃碎噶？咦？呢张相咪就系挂喺少爷睡房嗰张女人相嚟嘅？点解咁靓嘅相无端端掟到烂晒？那个少爷真系， 唉，少爷寻晚梗系又同何小姐嗌交啦。 何小姐， 啊， 你系话相里边嗰个女人啊？ 系咯，唉，佢哋两个嗌交啊，当系家常便饭。 哦，啊，何小姐系少爷嘅女朋友咯？ 梗系啦，唔系佢张相啊，点会喺墙嗰度啫？ 嗯，哦，佢系咪时时嚟嘅啫？点解未见过佢嘅？ 哦，佢夜晚先嚟噶。 张伯，嗰个何小姐个样系咪好似张相咁靓噶？ 唔系啊，佢个真人啊，仲靓过张相噶。 哇！啊，咁少爷嘅爸爸妈妈咧？ 死咗好耐咯，不过留得一大笔遗产俾少爷。 哦，张伯啊， 嗯， 咁你喺呢度做看更做咗几多年啊？ 我，五六年咯。 哦，咁少爷咧？少爷有几大年纪啊？ 哎呀！你问嚟做咩？ 冇啊，我随口问下啫嘛。 算啦算啦，系啦。咁你咧？你今年几多岁啊？ 我下个月咧就够17岁啦。 嗯，咁我个女仲大过你。 佢而家咧？ 喺乡下咯，我个个月都要寄钱翻去养佢。我喺香港啊，得一个人嘅啫。 得你一个咋？ 嗯。 咁你寂唔寂寞啊？ 寂寞。唉，冇办法啦。好啦好啦，我都要翻出去做嘢啦。你快啲扫干净啲玻璃啦，吓！ 哦哦。妈，试头打上咗100蚊俾我啊！ 系啊，咁你要俾心机啲做啦。 我会噶啦。 啊，你个试头都几阔脑噶噃。 系啊，不过我从来都未见过佢嘅。 吓？ 唔知佢个样系点嘅咧？ 到而家你都未见过佢噶？ 系啊，啊不过咧，我知道佢生得好高嘅。 你点知啊？ 因为我帮佢烫好衫嘅时候咧，发觉佢啲裤啊条条都好长噶。 你个人啊，打工唔知个侍头系边个嘅，我都系第一次先听到嘅啫。 啊，妈，我想由听日起咧晏啲至翻嚟啊，横掂少爷5点后先翻屋企嘅。我想多啲时间留喺嗰度做功课啊！ 咁你咪去咯， 嗯， 睇下你啊，头发长长，冇离神气咁，快啲去剪下啲头发啦！ 哎呀，唔去啦，唔去啊！我今晚要测数学啊，我赶翻嚟都系攞人工俾你啫嘛，而家仲要温习添啊！ 嗯，我唔理你咁多啦，我都要落街买餸啦。 嗯，好啦，等我攞啲功课出嚟温习先。嗯。咦？哦， 点解唔见咗本数学书嘅？ 哎呀，弊啦，梗系留咗喺少爷间屋度。死啦，今晚要用添噶，点呢？冇办法啦，唯有翻去攞。希望少爷仲未翻嚟啦。 咦， 张伯， 阿娟，点解做咩你会喺呢个时候翻嚟噶？啊，冇嘢嘛？ 我留咗本书喺里边啊，我今晚翻学要用嘅、哦，所以咪赶翻嚟攞咯。 哦，咁唔紧要，咁你入去攞咯，啊？ 张伯啊，少爷翻咗嚟未啊？ 翻咗嚟啦，佢一个人喺里边啫嘛。 翻咗啦？ 吓、啊， 我唔敢入去啊，张伯啊。唔该，你帮我入去攞。 哎呀，正一系傻女嚟嘅，你叫我同你攞，我点知道你本书摆喺边度啊？ 张伯啊，少爷成日同嗰个何小姐嗌交咧，咁少爷系咪好恶噶？ 你入到去见到佢咪知咯。不过佢喺里边，你唔好用锁匙嚟开门啦，揿钟就好啦吓、啊。 哦，到啦，到咁钟先。 边个？ 我喺呢度做打扫工人嚟噶，正话留低啲嘢唔记得带，想入嚟攞翻啫。 入嚟啊！ 哦。咦？点解熄咗盏吊灯，只系开咗梳化侧边嘅座灯嘅？佢背住我。坐喺梳化度听音乐，系呢度四周围都黑麻麻，我真系冇办法睇到佢个样啊！哦，事头呢个人都几怪噶噃，都系咪啦？趁住佢见唔到我，等我嗱嗱声入厨房攞翻本书先。见到啦，原来我本数学书摆咗雪柜面。可以快啲走啦！ 你系 哇！ 我见口渴，入嚟斟杯水饮啫嘛。 你就系少爷？ 《如花》第一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